编年记上第十五章。达卫在达卫城为自己建造了宫室，也为天主的约柜预备了一块地方，支搭了一座帐幕。那时达卫心里想，天主的约柜除勒卫人外谁也不能抬，因为上主只拣选了他们抬上主的约柜，永远奉侍他。达卫遂召集了全以色列到耶路撒冷来，为将上主的约柜营运到他所预备的地方。他又召集了亚郎的子孙和勒卫人、科哈特子孙的族长乌里尔和他的同族120人，莫纳里子孙的族长阿撒雅和他的同族220人，格尔雄子孙的族长约厄尔和他的同族130人，厄里扎帆子孙的族长舍玛雅和他的同族200人，赫贝隆子孙的族长厄里尔和他的同族80人，乌齐尔子孙的族长阿米纳达布和他的同族112人。达卫将司祭扎多克、厄贝亚塔尔及勒卫人乌里尔、阿撒雅、约厄尔、舍玛雅、厄里尔和阿米纳达布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既为勒卫人的族长，你们与你们的同族兄弟就当圣洁自己，将上主以色列天主的约柜抬到我所准备的地方，因为你们初次不在场，我们没有按照规则迎接，所以上主我们的天主打击了我们。司祭和勒卫人便圣洁自己，好将上主以色列天主的约柜抬上来。勒卫子孙按照梅瑟奉天主的命所吩咐的，用杆杆在肩上抬着上主的约柜。达卫又吩咐勒卫人的族长，由他们的同族兄弟中指派一些歌咏者，叫他们用各种乐器、琴瑟和铙拔奏出嘹亮欢乐的声音。勒卫人遂指派了约厄尔的儿子赫曼和他的一个同族贝勒克雅的儿子阿撒夫，并他们同族兄弟莫纳黎的子孙中古沙雅的儿子厄唐，与他们一起的尚有他们的同族兄弟组成第二班，泽加里亚、雅阿齐尔、舍米拉摩特、耶希尔、翁尼、厄里阿布、贝纳雅、马阿瑟雅、马提提亚、厄里斐路和米科南亚，以及守卫敖贝德、厄东和耶希尔。至于歌咏者赫曼、阿撒夫和厄唐打铜拔，泽加里亚、雅阿齐尔、舍米拉摩特、耶希尔、翁尼、厄里阿布、马阿瑟雅、贝纳雅弹瑟，调用高音。马提提亚、厄里斐路、米科南亚、敖贝德厄东、耶伊尔、阿扎齐亚领先弹琴，调用低音。勒卫人的族长格纳尼亚管理歌咏，因他善于歌咏之事。 贝勒基亚和厄尔卡纳为守卫，看守约柜。司祭舍巴尼亚、约沙法特、乃塔南尔、阿玛塞、泽加里亚、贝纳亚和厄里厄泽尔在天主的约柜前吹号筒。敖贝德厄东和耶西亚为守卫，看守约柜。于是达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前去，由敖贝德厄东家中兴高采烈地将上主的约柜接上来。由于天主扶助了抬上主约柜的勒卫人，他们遂祭献了七头公牛和七只公山羊。达卫抬约柜的勒卫人、歌咏之长格纳里亚以及歌咏者都穿着细麻长衣，达卫另外又佩戴着细麻的厄福德。全以色列在欢呼、吹角、吹号、击拔、鼓瑟、弹琴、奏乐之中，将上主的约柜接了上来。上主的约柜进入达卫城时，撒乌尔的女儿米迦尔由窗内窥看，见达卫跳跃舞蹈，心中就轻视他。